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43集，残影。众人要走的时候，在赵普肩头打了个盹醒过来的小四子揉了揉眼睛，瞧了瞧左右，一眼看到了放在桌上的箫，就伸手拿起来看。小四子歪着头瞧着箫上的图案，似乎觉得挺好看。公孙将箫还给凌霄，跟小四子说回去睡觉了。小四子却是伸手去拿那根箫，公孙策瞧他， 怎么拿哥哥的东西啊？ 小四子缩回手，在他爹怀里蹭了蹭，又瞄了那根箫一眼，展昭也盯着那根箫，突然开口问凌霄， 能不能借我一下，我明天拿来还你。 不着急，什么时候给我都行。 凌霄将箫递给了展昭，展昭接了那根箫，白玉堂看了看他，他大概是猜到展昭可能是想拿着箫给吴一货看看。众人告辞离去，等人都走了，林父子拍了拍凌霄，让他早点睡，自己就回房了。凌霄也回房，刚关上门就感觉耳旁一阵风过，凌霄一惊，同时窗户开了。等凌霄明白过来，房间里空荡荡的，什么人都没有，桌上烛火被刚才那一阵风吹灭了，窗户开着。凌霄却点上了灯，再看房间里根本没人，可是刚才那一阵风分明好像是有人一闪而过，轻功高得离谱。凌霄走到窗户边往外望，皱眉，窗外是院子，夜深人静的也没人。凌霄有些担心，跑去隔壁屋子看了看，林夫子也安好，于是皱着眉头回到自己房间。刚才绝对是有人躲在他房间里，然后一阵风似的逃走了。关上门，凌霄躺到床上皱眉。 展昭他们也在找人，会不会就是刚才那一阵风？ 虽说凌霄不知对方身份，但觉得对方应该没有恶意，起码凌霄没感觉到什么杀气，而且那人功夫高过他许多，要是有恶意，凌霄早就死了。想着，凌霄翻了个身，就感觉胳膊撞到了什么东西，转眼一看手边是被褥。凌霄摸了摸，发现被褥里有个硬邦邦的盒子一样的东西，一把掀开被子，就见里边真的放着一个黑色的锦盒。凌霄端着盒子上下左右打量，确定这绝对不是自己的东西，于是他打开盒子盖，盒子里有一个卷轴。凌霄把卷轴拿出来打开，就见卷轴是空白的。 白卷？ 凌霄又仔仔细细看了好一会儿，的确是空白的。凌霄觉得莫名其妙，谁给他留了一卷白卷？展昭等人回到开封府，众人都还没睡呢，等着他们的消息。院子里公孙去检查那些尸骨，包岩和庞玉正温书呢，都是后天要上的课程，庞玉很多课都需要事先补，不然上课的时候估计就听不懂了，于是包岩每天晚上自己看书的时候就会教他两句，渐渐也成了习惯。开封府念书的气氛相当好，包岩庞玉每天都会坐一起看一个时辰书，这一个时辰小四子和小梁子也会跑过来一起看，有时候院子里的丫鬟也会来问个诗词什么的。而且府上人才又多，若是有什么不明白，公孙、包大人、包夫人随便拽住哪个都能给讲一讲，拽住白玉堂或者天尊也行。庞玉这会儿是真心挺有些太学学生的样子，身上的败家子气息早就退干净了。展昭进门拿着箫敲了敲九娘的房门，不一会儿九娘打着哈欠就出来了，开门看到是展昭就笑眯眯往里拽。 睡不着啊，来陪红姨一起睡。 别闹红姨， 展昭脸通红，赶忙抢袖子。九娘身后蓝狐狸也探头出来，一眼瞧见站在展昭身边的白玉堂也往里拽，惊得白玉堂赶忙站展昭身后。展昭挡住两个姨妈，屋里的黑水婆婆捂嘴笑，红九娘还逗她： 害什么羞啊，你小时候不是最乐意跟我一块睡了？ 展昭尴尬了，白玉堂瞧了瞧他，众人也都八卦地望过来。展昭摆了摆手，示意有正经事问九娘： 小红叔怎么样了？ 睡了吧，刚才吃了面之后出来溜了溜，然后说困了就去睡了。 哦。 展昭拿出箫来给九娘看。 这箫…… 娘的，谁给你的？ 还没等展昭说完，九娘一把抢过去，说着伸手做事就要将箫折了。展昭惊得赶紧抢： 那不是我的，弄坏了要赔的。 边说展昭边将箫塞给了身边的白玉堂。白玉堂拿着箫有些不解： 红姨，这箫你认识？ 林大的东西。 林大不是好的吗？ 呸，俩姓林的没一个是好鸟。 展昭拿着箫想了想，看九娘： 你确定林大和林二都死了吗？ 是啊。 确定？ 死得透透的。 于是展昭将沈燕和林子问小时候在那艘怪船上的遭遇说了一遍给九娘听。九娘一头雾水： 一身黑还抱着箫，长什么样子啊？ 展昭让沈燕描述了一下，九娘皱眉： 听起来不太像呀，不可能的，人都死透了怎么可能活过来？ 那这箫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谁晓得，问那病包去。 小霍叔看到了不会又吐血吧？ 你还真当那病包是为了那两只死鸟吐血呀？他是最近天干物燥病犯了而已。 于是展昭拿着箫去敲了敲吴一霍的房门，不过门里没人答应。白玉堂微微皱眉看了看展昭： 你小霍叔房里没有气息啊。 展昭伸手一推门，门开了，房里黑漆漆，走到床边一看，展昭转身就跑了出来。 小霍叔呢？ 没在吗？他什么时候出门的？ 众人都疑惑，连门都没开怎么出去的。白玉堂和赵普都皱眉，以吴一霍的功夫出门不被人看见太容易了。九娘也从房里出来了： 他不在吗？ 展昭有些着急，吴一霍身体还没好怎么跑出去了？于是院子里众人也都起身帮忙找。这时展昭就感觉有人拽了拽他衣摆，低头一看，小四子伸手一指西边： 啊，去那边了。 展昭想了想，一把抱起小四子，叫来夭夭。夭夭展开翅膀，带着展昭、小四子还有跳上来的白玉堂一起往西边飞去。 大晚上的去西边干嘛？去的是金家老宅吗？ 展昭不清楚，看小四子，小四子却是指着西山对面的一所宅子。等夭夭飞到了宅子前，展昭和白玉堂就看到原来是歌清爷爷家的老宅。两人瞬间想到吴一霍是不是去了那座小楼，正想下来敲门，白玉堂突然一回头，展昭也感觉到了微妙的气息变化，转过脸去就看到远处的屋顶上有一个人影。而此时歌园府中的小楼里，吴一霍正坐在楼上的一张椅子上发呆。他也是白天睡多了，吃了公孙的药舒服了，于是很精神，就想出来走走。走着走着就到这里来了，歌园夫妇自然欢迎他。吴一霍正出神，忽然就皱起了眉，他看了一眼歌府外不远处的一处房顶，就见那里站着个人影。此时夜凉如水，远处那个人影若隐若现，只有一个轮廓。吴一霍眼神可不差，远处那个人莫名就有一种残缺之感，看着像是只有一个残像，极为反常。病书生忍不住皱眉： 残影。 展昭和白玉堂看到那个人影就追了过去，可是等他俩追到的时候，屋顶上已经空无一人了，两人都皱眉。 又是这样，怎么可能会凭空消失呢？ 小四子坐在妖妖背上，歪着头看着站在屋顶上的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身后有人问他， 这么晚了还不睡，跟着他俩到处跑。 小四子扬起脸，就见吴一霍正站在他身边，吴一霍看到了小四子捧在手里的竹箫，伸手拿起来看了一眼，没说话。展昭和白玉堂回过头，就看到小四子身边站着个人，正是吴一霍。 小霍叔。 展昭和白玉堂回到了歌府门口，妖妖此时也落地了，吴一霍伸手把小四子抱下来，拿着箫看了看两人。展昭瞄了一眼那根箫，白玉堂对那个人影还是有点在意，想再去追，不过吴一霍却摆了摆手， 追不到的。 为什么？ 那种轻功叫残影。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